第87集，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被森林猫掩盖在草下的毛毛，他嗷呜嗷呜地跑了过来，眼泪都飙出来了，一头扑进森林猫的怀里，用自己的头顶拱着他的下巴，求助般地看向我们。乌贤蝉却耸了耸肩， 自己来，这是你该做的。 毛毛迟疑了一下，却不是因为该不该救森林猫，而是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最终他试探地凑近了森林猫的唇边，把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妖丹渡入他的口中去，随后疲惫地躺在一边，紧紧地挨着他的脖颈，舔了舔森林猫。这温情的时刻只持续了几分钟，因为森林之中地动山摇，参天古木带着上面的树屋海浪一般地倾倒而来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乌贤蝉化成猫形扛起森林猫，我抱着毛毛紧跟在他的身后，我们就这样迎着倒下的树木向来时的路撒丫子狂奔。跑了整整一刻多钟，终于见到了目瞪口呆等在森林入口处的司机们。这个运动量就算是乌贤蝉也有点承受不住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， 走走 回家。 司机们都是长生集团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些事，对于猫形的乌贤蝉能看见也见怪不怪的，只顾着开自己的车。土路并不平坦，森林猫被颠簸了几下，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，迷茫地看着我们。 小白，你没事吧？ 他一眼就看见了在我怀里昏睡不醒的毛毛，也顾不上自己赤身裸体身体虚弱，四肢并用着向我爬过来。 小白在我怀里眯缝着眼睛看他，喵了一声。 我变成人了， 他得到了回应，这才缓过神来，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跟脚，尝试在车里站起来，却咚地一下碰到了头。 好痛啊， 毛毛在我怀里微弱地叫唤着。 小白，你怎么了？ 他扑到我面前伸手去抱毛毛，担心地问道。乌贤蝉打了个哈欠，悠然地说道， 没事，等你们那个时候你就再还给他好了。 哪个？还什么？ 我迟疑地说道。这不行吧，他们没有底线的吗？人兽是可以的吗？是真实存在的吗？ 老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什么人兽不人兽的？难道孙子还不能变成猫再跟毛毛交往吗？你是不是在提醒老公什么呀？ 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你。我否认三连，开玩笑，被猫猫会死人的吧？那可是一根长满了倒刺的粉嫩的。算了。不想了不想了。森林猫的脸刷一下就红了。 什么那啥不那啥的，我听不懂，我还没有成年呢，还没有学会发情。 你说这话之前大可以不要发情，谢谢。 辣眼睛。猫大人，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。 司机忽然插嘴，乌贤蝉漫不经心地问道。 嗯，真的吗？ 司机没有说话，猛地开了个 S 型的弯，非常的潇洒帅气，但车里的我们挤成一坨，形象非常糟糕。最终我们被一辆加长的奔驰拦在了马路上，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。 猫大人，我们家大家长有请。 乌贤蝉化了人形从车里下来。 你们好大的面子，凭你们也配来请我？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车里传了出来。 猫大人，我来请你，给不给这个面子呀？ 你有病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要给你面子？ 那老人明显哽咽了一下，想说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，最终叹了口气，被人扶着从车里下来，站在了我们面前。说实话，他出现的时候我几乎以为他自带了个 CV 帮他配苍老的声音，因为这人看着只有20岁，甚至比我看起来都要年轻一些。这声音 不应该啊。 猫大人，你们闯入了我们金氏森林，破了我们的阵，难道不该给我们个说法吗？ 我再三确认这人身后没有别人帮他配音，愈发的疑惑了。 你们的阵法，你们的阵法是用来做什么？你们敢说吗？你们敢对着天地，对着鬼神说吗？你们能问心无愧吗？你们不敢说，因为你们的阵法是一个拘魂阵。 我听到拘魂阵这几个字，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。巫贤禅转过来疑惑地看着我， 老公，我们好像忘了什么。 什么？ 古母的老公还在森林里面？作为阵眼的物件还在，意味着这拘魂阵尚未被破。那人听了这话，立刻转身上了车，再也不肯跟我们废话一句。巫贤禅飞快地拉着我回到了车上， 跟上，娘的快点，脸让人智商下降，老婆，我犯傻了。 我们的车跟着他们的车一路疾驰，回到了刚才的森林。果然，在我们走后，这森林又恢复了之前的样子，枝叶繁茂，古木参天，就像是有山神正在庇护着这森林一样。但我们都知道，不是，是一个凡人在以血肉之躯维护着这作为拘魂阵的存在的森林。之前有古母吸收着旁人的寿元，或许还好一些，现在古母被森宰吞了，这会儿怕是已经消化干净，只剩下他自己在维系着万物生长。前面车上的人三三两两进了森林，我们紧随其后，想要赶在这帮人找到那老人之前找到他。刚才那森林倒塌的实在太过突然，我们一时疏忽大意才把他留下了。其实最需要被拯救的就是他， 可惜啊，天不遂人愿， 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又被这帮人按回了那具破旧的棺材之中。有一个苗女打扮的少女正在往他不断涌着鲜血的口中塞着什么东西，老人在不断的挣扎，但胳膊跟腿都被人按着。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们，顺着眼角流下两行血泪来。巫贤禅忽然满脸不爽地说道， 算了，去他的不插手人世间的因果轮回。 他说着掐了个手诀，在老人身上套下了一层金色屏障。苗女手中捏着的小虫子掉在上面，痛苦地扭着身子死掉了。我方才知道，这金色屏障是地狱业火，能够燃尽世间一切污秽之物。巫贤禅对着周围准备四处逃窜的人说道， 别动，你们之所以能苟活到今日，全是本判官一人疏忽，今日本判官就来做个了断。 他身上的衣服又变成了那日的判官袍，挥笔在空中一画，出现了一张桌子。他坐在桌前，手执判官笔，翻开了桌子上的判官簿，威严地说道， 升堂，万物退让，判官升堂。 霎时之间万籁俱寂，就连风声都停了下来。